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市发布2015年版新增产业禁限目录，京外央企总部将禁止新迁入。 三双号期间，公交每天增加上万趟。 本市启动安全生产大检查。 10家违法排污企业被查封。 百年东单菜市场下月重张开业。 地铁7号线东延工程计划年内开工，将直达环球影城。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市昨天发布2015年版北京市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根据目录，京外央企总部将不能再迁入北京。另外，城六区将统一禁限措施，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行业产业将无法获得准生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2015年版的目录在2014年版的基础上，针对城六区的禁限措施更加严格。按行业看，潮海丰14区将禁止新增任何制造业，城六区将不再批准新增医疗机构床位总量和建设规模，全市禁止新迁入京外央企总部。对于人口聚集的教育领域，这次也明确不再新设立或升格普通高校，和禁止新设立面向全国招生的一般性培训机构，也就是说，类似新东方英语的教育培训机构将不再获批。市教委委员张永凯还介绍说， 高等教育的规模呢，这几年呢，每年我们市属高校的招生计划是稳定在84000左右。今年在84000的基础上，我们总量上就减少了1000。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尤其是就是我们北京市属高校对境外生源招生还是有了一定幅度的减少。那么去年我们减少了3000，今年减少了4700人左右。 另外，市商务委委员邓洪波表示，对于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基地，今年计划疏解150个。 今年年初啊，我们是初步确定2015年计划疏解的商品交易市场150个，那么计划清退拆除的有80个，同时呢，对70个市场计划是进行转型改造升级。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完成清退和拆除有60个市场，1.1万个摊位，完成了改造升级10个。 对于有市民担心社区菜市场等不让建了，生活成本会提高，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符合规定市民所需的农贸市场不会一刀切。另外，对于9年制义务教育这类基础教育学校，目录也没有限制。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自8月20号本市实施单双号限行措施以来，乘坐公交出行的人数明显增加。其中8月20号公共交通日客运量2430多万人次，创今年新高。为了保障市民出行，公交各运营企业通过增加车辆、加密车次等方式，确保各重点线路运力充足，日运营车次达到16万多次，运力提高2%。因客流增加，轨道交通早高峰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平峰运营时根据客流情况加开临时客车。出租汽车行业加强重点区域的保点运输，保证出车率不低于80%。公交多样化服务也推出了新措施，乘客可以根据私家车单双号限行情况，在工作日的6点到所选乘班次发车前10分钟之间预定当天的商务班车剩余座位。 据北京日报报道，为期3天的2015年市政协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暑期学习班昨天开班。市政协主席吉林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等首都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座谈。吉林充分肯定了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对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他希望大家继续发挥优势，积极参政议政，紧密团结各自所联系的广大信教群众和少数民族群众，为北京改革发展增添正能量。首都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表示，今后将继续坚持爱国爱教，积极引导和带领广大信教群众和各族群众，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为期一个月的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昨天启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屡教不改的，多次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不能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要求的，一律停产关闭。目前全市安全生产领域已经成立17个由专家参与的综合督查组和8个专业检查组，全市范围内以易燃易爆危险品为重点的专项排查整治也已经开始。 根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北京市空气质量保障方案，8月20号到9月4号期间，本市对大气污染排放重点工业企业实施停产限产措施。市环境监察总队昨天突击检查了部分企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刚才呢，我把手伸到里边呢去摸了一下，里边呢是彻底凉的，所以咱们现在能确定它这台锅炉已经停产了。 位于平谷区的华润雪花啤酒北京有限公司是一家需要在纪念活动期间采取限产措施的企业。市环境监察总队监察一科科长穆亮说， 它的生产线呢确实是落实了相关措施，两条的糖化生产线停了一条，三条的包装生产线停了两条，两台20吨的燃煤锅炉目前呢只运行一台，至少能够减排40%以上。 除了检查这家企业的生产线是否已经按照方案进行限产以外，市环境监察总队还对仍在生产的设备的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测。市环保检测中心现场检测室工程师陈玉龙说， 氮氧化物咱们实际测出的值是305，北京地方标准的200，它这也超标了。 对于这一结果，市环境监察总队监察一科工作人员崔玉说， 我们要求该单位立即停炉，待正式的监测报告出台之后，我们会根据它的超标情况进行1万到10万元的处罚。 纪念活动期间，本市共有2000多家企业需要采取停产限产措施。市环境监察总队监察一科科长穆亮说， 目前呢，全市环境监察执法部门白加黑24小时的处于监察的状态，重点打击排污企业，针对在保障期间顶风作案违法排污的单位进行重点打击。从8月20号到23号，全市呢已经查封了10家违法排污单位，其中房山呢查封了1家家具厂，并且呢相关的负责人呢移送给公安部门，进入我们行刑结合的程序。 据了解，8月20号到23号，全市环保执法人员共发现违法行为178起，这些违法行为都准备立案或移交城管等有关部门进行处罚。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最正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常年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要以去年为危险最重而受患最深的一年，敌人侵犯到贵州独山，这一年实在是第二期抗战中最堪悲痛的一夜。 1945年元旦，中国政府在告全国军民同胞文书中提到了贵州独山，这座西南小城，因为它在抗战期间所遭受的苦难和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抵抗到底的勇气，而永远载入了历史。独山也成为了日军侵华的终点站，此后日军再未侵占过我一寸山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林立、王静清、采制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1944年12月的独山城，遍地瓦砾，遍地是无名的弃尸，遍地是难民的哭声。当年跟随母亲外出逃难，后来又回到家乡的李银祥老人回忆起来，至今仍是满满的伤痛。 我回来的时候，路上死了很多人。 我回来的时候，路上死了很多人，身上全是白白的一堆蛆。那火车站那边原来那么热闹，可是我回来的时候啊，就是一片焦土，家也找不着在什么地方，没了，什么都没了。 1944年，侵华日军由广西进犯贵州，妄图以此打通纵贯南北的大陆交通线，扭转战争的不利局面。 十二月初，日军侵占黔南重镇独山，烧杀抢掠，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独山县政协原副主席、独山黔南事变研究会会长朱权告诉我们，当年的独山曾经有“小上海”的别称。 当时我们的独山是唯一的通公路、通铁路和外省连接的地方。在这个事变之前呢，独山有一种畸形的繁荣，小小的一两万人的县城呢，一下膨胀到十多万人。日本军在12月2号就攻陷了这个独山，短短一段时间内呢，冻死、饿死、打死的，在我们独山县境内呢，将近两万人，他们的境遇是最悲惨的。我们独山啊，战后光掩埋尸体就埋了几个月，难民留下来的小儿童啊，有几百。 七天七夜的大火烧毁了独山的繁华，也点燃了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的怒火。当日军狂妄地在火车站写下“无血占领”几个大字时，他们没有想到黔南地区的布依族、苗族、水族等各族村民已经自发组织起来，成立自卫队、护寨队，借熟悉险恶地形地貌的优势与日寇作战。独山县档案史志局原副局长李天和在县志里找到了很多这方面的记载，他讲到了其中一位布依族小伙子岑启龙。 他就埋伏在路边，当日军靠近的时候呢，他就射击打死几个日军，他呢也牺牲了。 独山农民林玉轩伏于路侧山口，奇袭日军两人，农民村十二等用土炮轰击三个日本兵。在独山，像这样的勇士比比皆是，当年他们用过的自制武器如今正静静地躺在申河桥抗日文化园里，有的已经锈迹斑斑。文化园讲解部主任蒋丽说， 这些都是他们当时所使用的一些自制的鸟枪，还有一些刀啊，还有这个梭镖打鱼的这种，他们都拿作为武器来和日军抗争。 这是木头做的吗？ 是的，土枪凭的完全是一种民族的抗争精神，在与日军进行阻击。 当地老百姓的骁勇善战在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广西会战中得到印证，其中对第三师团步兵第六联队的作战过程有如下记录。 当地居民的游击活动十分活跃，在山谷中前进，不时受到来自两侧高地的阻击，前进缓慢，特别对后卫大队的妨害尤甚。在运送伤员以及夜间运送战死者时，要遭到游击队的射击。为了处理死者尸体，各队官兵是经受无法形容的困难才退下的。骨灰盒最初是木箱，随后改为饼干袋，再后为空烟盒，最后只能将骨灰装入火柴盒了。 在当地守军和各族人民的奋力抵抗下，日军被迫撤出贵州。为阻止日军继续前行而被盟军炸毁的申河桥，成为了日军侵华的终点站和败亡的转折点。朱权说，抗战史上因此有北起泸沽桥，南至申河桥之说。 正是因为有中国守军的抵抗，也有民众的斗争，这样才使得他很快的就撤出去了。这个是我们持久战的胜利，也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2015北京田径世锦赛正在火热进行中，随着前往鸟巢观看比赛的观众增多，鸟巢的世锦赛特许商品店这几天也是格外火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这种红枣呀。 在鸟巢内的特许商品售卖亭，一对家长给孩子选了个红色的吉祥物毛绒玩具留作纪念。 看到设计的也比较不错，顺便给孩子带回去一个。 来自美国的记者大卫不仅给自己挑了件 T 恤衫，还给家人买了一枚徽章。 出去的时候穿上这件衣服，可以显示我来过北京世锦赛。 大到毛绒玩具，小到杯子、折扇以及各式徽章等等，现场的纪念品种类繁多。世锦赛特许经营商零售负责人曲斌说， 卖了很多的这个吉祥物的毛绒玩具，因为他觉得这个毛绒玩具很好玩，而且呢价格也适中。 除了特许纪念品，世锦赛组委会还联合朝阳区邮局推出了世锦赛特许邮品，其中最为特别的是一款邮资明信片。世锦赛组委会市场开发部特许处负责人娄小金说， 这个呢就是相当于在明信片上直接印有世锦赛 logo 的一个图案，并带有邮资，它比那种个性化邮票更具有纪念意义吧。 在品质上，所有的特许商品从遴选到产品设计、后期制作、零售监管都按奥运标准执行，不过在价格上却走亲民路线。 原则上呢，所有的这个纪念品的定价都是要比奥运会要低，大概从十几块钱到200块钱不等。 第2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8月26号到30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馆举办，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节也将同时同地举办。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在国际书展领域，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是继法兰克福和伦敦书展后的世界第三大版权贸易成交平台。今年的图博会共有来自英法美印等国的1300多家海外出版机构参展。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林家宏介绍， 本届的图博会呢，报名参展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已经达到了82个，比去年增长了5%。今年新增了4个国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斯里兰卡和哈萨克斯坦，都是一带一路的国家。今年包括俄罗斯、沙特、伊朗等20多个“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也都将在海外馆亮相。 近年来，少儿图书正在领跑全球书业市场。今年图博会首次设立了国际儿童教育馆，14000平米的展馆分为5个区域。首次亮相的国际绘本展区内，汇集了世界各地不同版本的《灰姑娘》《爱丽丝漫游仙境》等童话故事绘本，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来一次无需跋涉的环球旅行。林家宏说， 国际绘本汇集了中英法俄德阿等来自世界五大洲13个语种的10000多种精品的绘本，展览期间呢，会带领小朋友来做一些阅读的体验。 本次博览会首次和北京国际图书节携手，普通市民也可以免费进场参观。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林家宏表示， 首先图博会的门票都是免费的，现在可以有2个渠道，一个是在我们的官网上去登记，如果你没有时间呢，你可以到现场换取这个图博会的门票。 在中国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之后，科幻小说再次进入大众视野，业界呼唤更多中国式科幻精品的出现。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在西单图书大厦，不少读者直奔2楼来买刘慈欣的小说。刘先生干脆就坐在地上捧着《三体》看了起来。 最近不是获奖了吗？去看看。 还有不少科幻迷是来买最新的科幻小说的，在他们心中，大刘的作品带给他们震撼。 越往后看，越觉得惊心动魄。 记者在书架上看到，《三体》和刘慈欣的其他作品都还有不少。新华连锁营销策划中心主任张征说，从出版至今，《三体》销量在科幻小说里是最好的， 年轻的读者非常喜欢。 刘慈欣凭借《三体》获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在业界看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科普作者徐一超说， 这个奖项的含金量在科幻界相当于就是奥斯卡了，这是第一部中文为母语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获得了雨果奖。 然而，三体被认可或许并不意味着中国科幻小说的成功，从数量上就还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张征说， 没有单独给他单立人，因为科幻的很少。 在科幻迷心中，本土科幻小说的质量参差不齐。对此，科普作者徐一超认为， 中国的科普，中国的科幻的创作，更多的是需要中国的青少年和我们的国家政府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带动。我们现在急缺的是中国式的未来，中国式的科幻。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8，接下来请听简讯。京城最老菜市场百年东单菜市场将在9月重张开业。新落成的东单菜市场位于东城区和平里西街69号，将经营生鲜瓜果蔬菜、各类副食粮油和日用百货，并设有主食厨房和老字号体验区。 北京市环科院网站昨天发布了7号线东延工程首轮环评公告。按照初步规划，7号线东延工程将由目前的东端终点焦化厂站继续向东延伸7站，挺进通州，有望握手8通线。7号线东延计划呢，今年开工，力争在环球影城开业之前投入使用。 记者昨天从市住保办了解到，丰台区将公开摇号2类配售型保障房，其中中澳家园项目位于丰台区长兴店长兴路，能提供1805套经济适用房。太和西府御苑项目位于丰台区10号线西局地铁站附近，能提供843套限价房。 市城管执法局将对巡查中发现的各类非法小广告违法行为一律从严处罚，确保重点保洁区的非法张贴宣传品广告的停留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 市食药监局昨天公布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显示，一批次皮皮虾镉超标，3批次淡水鱼类含有孔雀石氯。 记者昨天从朝阳公安分局了解到，田径世锦赛一名选手外出时不慎将奖牌遗失，经过朝阳警方的努力，成功的找回了奖牌。 北平抗战实录丛书昨天出版，这套丛书首次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挖掘和展现了北京地区抗战历史。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2015到2016音乐季昨天在北京音乐厅揭幕，开幕演出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铭记历史，向英雄致敬交响合唱音乐会。 原创京味喜剧《我不是保镖》将于9月2号到9号在北京喜剧院上演。这部专为曲艺人创作的舞台剧由黄凯导演，相声演员李菁、何云伟主演。 好，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肖朝阳、李斌，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早晨有分散性小阵雨，午后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打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保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4G， 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心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人行道上彩钢板房开超市，市民怀疑是违建；近期部分公园及博物馆等暂停开放，市民游玩注意避开。下面是详细报道。有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在东单民生金融中心南侧的人行道上建有一排彩钢板房屋，共有10多间，其中有几间房近期已经被装修一新，正准备开设超市。附近居民怀疑这排房屋占用人行便道是违规建设。那么这排彩钢板房屋是不是违建，相关部门又如何管理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从东单路口崇文门内大街向南走，有一条东西向的道路，拐进这条道路，沿南侧人行道往东步行200米左右，就能看到一排彩钢板和砖混结构的平房，大约有10间左右。这排房屋建在人行道上，仅留有1米多宽的道路供人通行。附近一位居民指着这排房屋说，原本以为是临时建筑，但不知为何迟迟不拆。 这是属于这个彩钢板房？ 哎，对，因为那从年多紧呢，所以没拆。 这排房屋其中有3间已被打通，落地窗和玻璃门上印着全家的字样。这位居民说，这里正准备开设超市，近期刚刚装修完，还没有正式营业。 那几间他装修好了，谁知道租没租呗。 西侧的一间房屋内有一套办公桌椅，但是均没有人进行看管。一位长期在此居住的居民向记者说， 这以前就是一个临时建筑，一个石工子， 说白了你这都临建，他让你拆你不就得拆吗？ 这排房屋到底是不是违建，记者来到东城区房管局档案室进行查询。 前提是在我这儿查，必须有门牌号，什么大街多少号，临建房是不会有证的，查不到。 记者致电管辖该地的北京站派出所。 那块没有门牌号，因为那是民生金融中心那个那物业那儿盖的了。 工作人员所说的物业为泛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记者辗转联系到泛海集团租赁部的工作人员，对于这排房屋的性质他解释说， 可能有误会，原来是拆迁的，这都属于我们征地的范围，我们2008年就有办理产权证了。 这位工作人员说，在征地之后就将房屋对外出租，对于这排房屋为何是采钢板和砖混结构，他补充说， 原来的房子都很矮很破，他把那边改造成这样的。 对于泛海集团物业的解释，附近市民仍然存疑，这排房屋是否是违建，记者向当地城管队进一步求证，工作人员表示会对这排房屋产权信息进行详细核实后回复。对此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9月3号，中国将迎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在北京举行阅兵式。从现在到阅兵期间，也正逢各学校暑期即将结束之际，不少人趁着假期的尾巴结伴来京游玩，但部分公园、博物馆、纪念馆等景点暂时关闭。大学生小强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咨询， 爸我妈最近要来北京来看我，然后我本来是打算计划要带他们去中山公园逛一逛的，但是偶然间在网上看到中山公园在8月24号到9月3号之间要关闭，除了这个中山公园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景点在这个期间也要关闭呢？ 热线编辑拨打了中山公园电话咨询， 从今天开始到9月3号都闭园，从24号开始到9月3号都闭园， 对， 然后正式开放是9月4号呗。 现在接到的通知是这样。 劳动人民文化宫，也就是太庙的工作人员说， 我们也闭园，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阅兵结束以后， 就是到9月3号呗， 对， 然后9月4号开放， 具体等通知吧。 朝阳公园、龙潭公园、陶然亭公园、红领巾公园、姚洼湖公园和莲花池公园将于9月3号上午闭园，下午2点以后对外开放。热线编辑拨打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电话咨询市属11家公园会有哪些暂停开放。 像市属11家公园，只有这个中山是像这么长时间是闭园的，玉渊潭一个是陶然亭，这两个公园就是9月3号上午闭园，得下午2点以后开放，其他的那些公园是不受影响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电话语音通知说， 博物馆定于8月22日至9月3日暂停对社会开放。 另外，故宫博物院8月22号到9月3号暂停对社会开放，毛主席纪念堂8月22号到9月5号暂停开放，也请大家留意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排期情况。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和娟，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时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5-88。 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就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阴养血，调和肝肾，缓解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了，关注路况，目前北京西站周边车多，请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为什么神州专车的车都特别信得过？神州专车均采用专业车辆，配备 OBD 全程车载诊断系统。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神州专车就是安全。 飞滴打车手机 APP， 北京出租车自己的打车软件，96106移动互联网出行平台，您出行更安全放心，打车不加价，现各大应用市场可以下载飞滴哦。 买房贷款哪家强？北京城内找农行， 贷款签约时间自由，审批放款方便快捷，首套房贷超低利率，网上申请尊享好礼， 还等什么？快去您身边的农业银行吧。 还在为挑选基金发愁吗？交通银行能为您提供智慧选基、基金诊断一站式服务，网银申购优惠更多，以睿智放眼市场，以财汇甄选基金，交通银行，您的财富管理银行，详询95559。